光，垂头踏入暗街窄巷，想到家里的屁窝，沿途事物再没回望，不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静，一转眼闪过影，谁人直撞我便逃命，别向废纸堆之后，我却看到两袖，染满了鲜血，连忙逃避入路口。 I'm in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过。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难路。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走不出抛不低只想回头。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从来未像这样无助。不见影，重回路上强装冷静，想归家去洗血迹，摇摇撞撞脚下无力，挨到了正打开家门，暗暗看到背后那个杀手正回来，明明是你。 I'm in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回头。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难路。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走不出抛不低只想回头。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从来未像这样无助。每日上路过，风险有几多，故事和人物怎么错。不走怎么躲。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难忘。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走不出